包公， 一包 真是买饭，一口真是买忙正我水跟你立好，本来是大官是个官，当时一牛高个位，口真是买的是身体力顶，这个真是买的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中午正我身浪向啊，滚龙宝乞丐。到没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住个包裹，那是动都不动，看都不看，看都弄弄的，那是你都进抓狗把我，把我一根耳嘛，包拯啊包拯，要那八字阴高了百万嘛，那个帮帮我去。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说他个倔强真是美 到何处 两你身板不忠不孝不仁背叛弃妻自刎之罪而今我昨夜飞你身败的反命来福高阿婆在包拯哪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你我别离之子你我上恩的间谍你既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也难我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松在今有远高殿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殿相连带上来 啊是 封大人君远高殿相连当堂请上来啦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理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嘿那很不 带到大米浪向嘚不伤的下跪 天地大如得然内部人心向里看 心向里今有陈世妹已尽到岸你有冤情当你赴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所以下你落个嘴社会不足一个第一苦嘛苦及沈师妹你拉拉大米拉来可怜的种鸭子甚至绝望似的你想哪些很懂很不得跟那些大理拼命的我把你绝情的夫妻你活得么咋干嘛是一个愿你娘这个至于夫妻 不人家两个为好事是然后样样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夫吃个没你你到自家亲家女子弄在家上你的娘子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特告诉你是哪个女人现在听起董明贵转遇到有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父有 望杨姐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放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you 日女是花呀，也去 让你得得到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给这一番空十五了，但真是没到面孔口口因因热那啥是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在抚养，你打子女在要杀，那个你个人个气味了，一点点不啦。王孔读书人，我告为天子门生，长牛的呢。丁香里， 嗯，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世臣冤，你孙公。 但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的德啊，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 心里好。来听见阿伟大的听，你定定要你后头就是啥个后头？我怕后期去杀他你做孟子，我个张子在故乡还分农村上，但这个后期哪是一个？那你来晓得？哦，后期自个死了杀他，为啥你失子之后，后期则是放他自由？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自尽斗尽了三姑娘。陈师妹想想我该死了，托人托到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家后继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天下里问个嘿，想得到吃这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哭啊，在心下里哭哭，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刚的啥姑娘啊，我当你的夫妻，当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哭了一声儿女迷了，那你当你的夫妻，陈师妹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的，你为于我这个女人，于我这个女人已经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面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张一口听作在日去，王峰的养着两夫不受到再多夫人，那是你死高了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包拯了门里上，你安听去，我你都也不是聋的，哪有这个听见？听见的。听见了，当你母告，当心着，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死公奉奉，他冒人问情，本宫又要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帐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民，卷变得红来，那开封府普渡安民凭啥呢？包公晓得，陈师妹长智来交往，都为你挖在玉地。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胡说了，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吞顿安定，修编深圳的佛真。哈哈哈！八喜镇既然立军，吞顿安定，修编深圳佛真。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边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你凭啥？好，丁香莲，我去张台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句？哼，你问他，你慢慢立刻。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口语三昧六真道他。作证，来慢慢里头，还有男人在大门上嘞。掏空就你的那只闲话，装小狗闲话。啊，红光军区的东军比量一千多里路，一我告你，该天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男人一道来了。那句闲话还是慢慢说的。啊，你上牛是这吃个中闲话。今举刀子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你那不能到堂作证。好吧， 好啊，遇了媒人不能当当作证，莫与真人，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个一个？老公听见证据，蛮好。陈师妹，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因普渡安平贴阵的事，但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老老不得。保人大林出了莽镇党内火力，你看都不怕多的。好啊！哎呦，真师妹中刀，你啥啥了不啥啥，我为啥给他们？当子上当子多了张龙门斗，听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给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了起来，我心底吹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命空真是走死，啥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年的一口个逼近年的啊，讲讲虚夸的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阴风上那个带队了。带队了。向里爱七脏子。我要虚夸的爱七脏子爱了少个老头子。妹都是苦着子个封信个心我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的心跳我说哎今晚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要总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下不行但是我下好个风行分发出去我个风行下好之之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说新娘我第十五来就总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仔，我以为要靠我。我个风信拿去撕了，里向的村里个棉袄个袋袋，这么奇怪，我个风信没分发出，啊，此事怎会落在？我的罗伯逊家里是啊今天拿到刚刚来我进来今天拿到大米郎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给你米二了我哪里会有一张乌龙来我原来把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叫自动你不能做够几套新药 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得顶皮脚，那么我就要自动的走上里向我去，我在哪里头让我去，我在接了我完成之后来个点主意了，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呀，啥的我往里付出来，那么我连出个铺面和菜通通来做不，我是来马特子吧，马我来个东西谁收在房门里，大概张三样叫分马的，那那边挺下面挺牛牛挺大东京那么直那个的店里总刚起个张就张三样弄的铺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一个的。要是一个来眼眼的要不理解铺面要带带你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行我可不用光去笑你这傻做事啊，而且今朝当时地该搞今朝把他挡你了我有两个风险一句人的听有两个风险我可风险一弄弄得挡你了老的是别信您的平平上方证据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当日尊小女人今家来无神教师啊你不送我一生不落地美丽就你得帮助啊帮助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让我再抢不上个扣你的信落了我睡那那么努力好的四回比个真兵水军龙他抽一个头头能自然切的那方破开我的鼻哎真夸娘当心机白夜的到时抖一抖像掏一抖还一个猛针之力越疼 哈下一口下有这个了也自夸着你坏的证据那哪会把你解决的哎呀大人沈师妹她大拿坏的病症这里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沈师妹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大了的老实对象本夫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得听的是信来人请 刚刚奉行该大人自古的话出来 现在该大人自古的取出来你乱看 你看个风信真在时候 真师妹天地是一副天地心为难但一口一怒出来还 刚嘛刚的不是得名字都得要汤都是感觉汤都拿的为汤你想为娘好意哎这个是一言一不落并还用被开始来够够了你的干了火龙的科技部真的是可不能明星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这大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病拿来一问他罗兰 这奉天的圣心要拿让真体当今天的自的观看 这风险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想我要细夸那我龙啊分母亲少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说真是没个风险刚刚风差他风险你不扣扣了扣位啊扣那自高的地点那自高的地点也有风险 个来是叫高公相得的，是要等这陈师妹的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哎，爹娘呀，个当初你死口那口得出的，一死口，现在陈师妹还有时间了死口，那啥让我来打米了，是要留到打米了当官时，你心里面慌，也是没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了，只顾着想，嘴里要紧吵。现在倒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他风声一落落到一心，我讲，别个这一想，不样才是搞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论他的要有红根中杀狼气，丁家。我今朝出事体在那丁家里生。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今朝一不走二不行搬到我了他的要一对把周期一口口地人家里大夫告举例不如那那么扯腾那大明大明了吗呢说心判个的要讲处处住来努力人家里到时面老子搞的是洗车工不停想你再给我洗车把我给你耍个大学子我本来在当江湖摸那种哪但你一定注定不到时面做一个男子给你用这啪出租人员啪啪两脚在一起你想你身上敌人去吧 打呀那你为什么比较狂这个鼻子狂哪来的去眼里想一定吃他一天你哪来的来真的大贼 捂住一口啪一刀问题吧医生医生这个一招让你说起来娘你记忆把这里有学出来那么你你的一口分刷刷口你百万分改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当几个人长出出来贴给你一招要等你第一叫了方便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二叫王叫的吧不用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那把叫他说什么包公一向来今朝让开封府公大委用各种事的为当你要你的干地下案天王啊命啊！相对亲王身体，怒斥马上一声吩咐，大军登上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老大，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的宝，牛大圣兵器的啪，小等到宝啊西出顶上发巨毒，可我。真是没了，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学走了。本来你身体倒废，又不带来包公，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学走了，身体在这逼了，有人哭了，你还各种家都哭了。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头上不刷刷，身上不刷刷了，哪能有上？那百姓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本心人大大，受此风雷，你身犯十行大罪。二，听本府言，免得立地罪状。真是美，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有地好。好了，少了，听包公说，你都上当了。我又上当了，上当又上当了。真是没救你的，终于装不来装不了。你上当的当中又装不来还装了，我最好摆了那坨，对。 听，包公，真是美。 陈师妹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拒我，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回来静候，告诉呀，那没几个，我他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没一空难受啊？对，非要得命吃苦，刚住相公。年是想的年啊，真的年心里想年这样的年子我好他生的，我好这种啊，你这样我年吧，年子我真最次呢，最次在人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佛教百年东西，我死高东西，我牛好杀很多啊，照片的牛郎水，哪能把那黑面孔的长一道水，我还记得了皇帝的，我现在可哎一个记不到。包大人，待登功升礼，神下殿，是李凡的原告。那牛高，哎呀，下地， 我这样的我你娘这个人物嘞，一切事情算了，可那年事情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这样军鼓动夫，我一边到开封这样干那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既然不认你娘这个我你各出宫门，而且我要怕后继再大再孤道要你娘这个事，你不后继军鼓我怎叫你来三四月的，哼，今在那年有夫妻之情的，今在那有闺女之情的，我当年总是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天在今在你人当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们顶下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我了？我再要听那个说，我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证明真的要送到你水里向子？我来念书来了。哎嘿，沈师妹啊，沈师妹，我把你这个拉丁贵妃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乎当中是夫你呀、啊、是在给他们身体哈拉在做的大人。

年尽会沉沦里，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刘家的两兄长，thank you.

儿啊，是有应太的属性在世。哎， 心路无尽。 娘娘怎么骗？儿呀，你要多保重，这是银台的亲事。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严办他。 听众朋友，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